首来自五月天的 OIOA，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在这里听到自己浓重的鼻音也是醉了。提醒大家要注意，在这样的时间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注意保暖。那今天是周一。哎，刚刚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说，五月天为什么会突然放他们的歌曲啊？因为在6月24号刚刚结束的这个第28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这次呢五月天也是有所斩获，他们获得了两个奖项，一个是这个国语最佳国语的专辑奖，还有就是一个五月天阿信去获得的最佳作词人的奖项了，也是恭喜五月天。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忆回忆刚刚结束的这一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有哪些是我们特别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得奖人，也有一些呢是我们觉得可能是遗珠之憾，虽然说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实力，但却没有得奖。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要说这一届金曲奖，我觉得最大的黑马，或者说这黑马应该加一个引号哈、应该是草东没有排队。因为在之前的金曲奖颁奖之前，大家都在猜测，觉得这一届可能很多的大奖都会落在他们身上，结果没错啦，那这次他们也是斩获了3项，是包括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最佳乐团奖和年度歌曲奖。他们这个名字当时啊，是几个年轻人觉得成立一个乐队就叫这样草东街派对，但派对呢总有解散的时候，所以就说把名字改成了草东没有派对，非常的特别。这一首来自他们的《山海》。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其实这一次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中，他们也是杀出重围。当时年度歌曲的时候是打败了周董、告白气球还有郭顶的年轮说，包括其他人，还有像伍佰的蹦孔，去取得的这样一个奖项，也是非常的厉害了。听说台湾金曲奖对我们来讲呢，它是之前是有华语的格莱美之称，也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颁奖典礼，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能得到这个奖项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而有的时候我们也说金曲奖呢，它的颁奖是偏冷门，比较小众，不够主流。之前颁给草东没有派对的颁奖词呢，就非常的这样的体现。他是觉得希望能够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能够持续被听到。所以说当草东的大风吹遇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的时候，这种深度和流行的选择题，金曲奖就支持了草东。哎呀，周董也是惜败，那这段时间应该是在家里去照顾自己的 baby 了，因为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了，也是非常的幸福吧。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这首《悟空》来自方大同，而凭借这一张 JTW 西游记，这次方大同是终于捧起了金曲奖的奖杯，这次获得的是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奖杯。而当时金曲奖给他的评价是说，他的创作丰富，音乐有企图心，可以巧妙的去结合 R&B 和中文，非常的自然。那这一次呢，也是非常开心看到方大同去领奖，而给他颁奖的呢是上一届的歌王林俊杰。所以两个人在台上去交流也是非常的好，这种感觉。方大同这一次是终于捧起奖杯了，那也是非常开心。那说说同样的最佳的国语女歌手吧，这一次捧杯的这个人呢，也是之前夺冠呼声非常高的一个人了。艾良曾经说过，说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金曲歌后，而他终于做到了。这一次他的这张专辑叫做《说爱宜良》，而这张专辑呢，就是来自他的声音和态度。他用非常有感染力的这种唱腔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用独特的语言去说出他自己的态度、观察和思考，是说爱的爱宜良，也是说爱宜良的各种想法。这就是他这一次获奖的这一首歌《说》。

喜爱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加入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就来说一说这个遗珠之憾吧。那这一次呢，魏如萱也是获得了一个提名，她是获得了这第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提名。当时呢，这首歌也是在大屏幕当中去滚动，看到很多粉丝在疯狂的喊叫哈。这也是魏如萱的这张专辑《末路狂花》，但这次很可惜是没有获奖，不如来听一下吧。

这首《口是心非》来自非常遥远的声音。1997年的时候，当时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就是这一张《口是心非》，而在专辑发行一周之后，他就发生了车祸，同年离世。那这一次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就是追赠给上个世纪去世的音乐人张雨生，而致敬的环节就由他的徒弟张惠妹去演唱。刚想叫阿妹哈。那这次阿妹是压轴去演唱了几首歌曲的串烧，包括《天天想你》《后知后觉》《不顾一切》《我期待》很多首歌曲，在演唱的过程中也是几度的哽咽，可能会想起很多和自己的恩师在一起的画面。那最后的节目时间呢，送上这一首张惠妹在199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第四张专辑《牵手》当中，她有一首歌叫做《后知后觉》，这首歌就是她翻唱自张雨生的。也祝愿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你像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直到从你心间，我才后知后觉，你给我安慰，我不知颓废，你宽容慈悲。 北京时间12点整。